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五月天什么歌？第14位，吴文芳美好。第13位，黄子韬 Bigger。 第12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江面。 第11位，陶喆Mars Baby。 第10位，周兴哲年年。第9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8位，刘卓轩太阳。第7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6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第5位，莫文蔚如初之光。第4位，余文文体面。第3位，吴夏面。第2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日上午的10:03，开始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第917期全球榜呢，莫文蔚出道25周年的纪念单曲《如初之光》从第10名上升到了第5名。除了年初的《如初之光》之外呢，在本周莫文蔚也推出了个人新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 后半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的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 来自我思 既有着莫文蔚游走于流行和美声的优质唱功，也有着华晨宇从爱涌到爆发的音乐能量。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全新单曲，叫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通过两季的天籁之战，莫文蔚对华晨宇的音乐能量倍感惊喜，所以呢向华晨宇邀歌，有了这首《半生缘》。而华晨宇呢也将莫文蔚视为偶像，他也表示以前呢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莫文蔚》。于文文的体面在我们全球榜和主办电台的榜单上呢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目前呢这首歌以九周榜零和周董的等你下歌一起继续成为恒星歌，而且呢保持着第四名的高榜位。在这首大热金曲之后，于文文也推出了新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全新单曲，叫做就差你一个。 起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换了人眼，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不是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再见不负遇见， 胡夏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歌《念》在进榜五周以来成绩不断上升，本周呢更是刷新了进榜的最好成绩，排名第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以第六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呢上升到亚军位置。两位超级唱功的歌手再度合作，无论是歌曲本身还是两位的影响力，都会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我们来听王菲和那英的《岁月》。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尽黄昏。 我心 星辰， 人星辰， 浮浮沉沉。 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圈圈 张杰最近推出的 OST 作品呢，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这首《如歌》呢，也在917期全球榜上登上了冠军的位置。这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好，在我们关注了我们榜上 Top 5的上榜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的全球推荐。首先是香港方面的推荐歌，也是本周榜上的第八名，来自于刘卓轩的《太阳》。 I miss you more and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但每天轻盈空然回头望见，这永未会结的果。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九七四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延迟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我好想换新车，可咱这旧车卖不了多少钱了吧？ 别担心，现在去沃尔沃 4S 店可以原值置换 XC90， 是豪华7座 SUV 哦。 真的？原值置换？那还不快去？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你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7度，受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体感偏热，午后南风较为明显，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只是紫外线照射很强，外出需注意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由广东画院、广东艺术博物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铁柱山川”刘三奇山川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展出70后画家刘三奇近年来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作品约60幅。这是展览作品自2016年10月首次在广州艺术博物馆展出后的再次亮相。展览中的国画都是小尺寸作品，将浓色重墨的山川水色集中在窄小的扇面上。刘三奇认为，小画也可以以小见大，做到得心应手。画家许新松评论，刘三奇的山水画着重发挥传统中国画的写意性，比例苍劲透直，稳健不失率性，墨色凝重浑厚，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0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 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2的50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我们带来的是917期榜单的全球推荐。首先呢，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张怡博的这首新歌，叫做《逃不过》。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张艺博的《逃不过》。这个张艺博呢是2010年获得了 ASTRON 新秀大赛的冠军，这首《逃不过》呢是他的全新单曲，也是电视剧《1006》的房客的插曲。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呢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那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了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太阳》。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北京方面的推荐，也是第917期全球榜唯一的上榜新歌，来自于宋茜的这首《屋顶着火》。

受一切美好。 手机请把 Jamie Yeah Sugar Body 音乐自然到了兴奋剂来个大大唱起你的舞曲一个音量全副武装开始 Sugar Party 整个新的南方的中国走开 Yeah Yeah 把过去的未来的放到现在的现在 Yeah Yeah 这个世界规则绝对倒重来 Are you come Yo Dreams We're ready to ride Hands up Hands up下真来明明喜欢你为何竟退避良朋是否都爱做戏情人可一秒钟舍弃长伴一生只有自己参着我这种亲密要我怎么讲像窝心得使我恐慌常指点慰藉了默契好到令别人讨厌谈情却又很动摇能愉快到白首总太害怕最后仍然选择错高声表白也许听得多谁真的一生爱惜我常指点慰藉了默契好到令别人讨厌 本周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这首歌叫做《朋友以上》，是来自于 Twins 2016年推出的粤语 EP《花约》当中。在华语歌坛，偶像的团体寿命难长，陪他们成长的那波歌迷长大之后呢，人气如果难以维持，团体就自然解体。 Twins 呢却恰恰相反，出道17年依然在一起。早期呢 ，Twins 定位成为这个少女组合，极具亲和力的女孩形象受到了大家的喜爱。而后呢 ，Twins 慢慢过渡到了小女人的风格。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讲述大龄青年的烦恼哦。这首歌的歌名超级长，叫做《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这也是继2006年我很想爱你这个十年之后 ，Twins 再一次和林俊杰合作。 就是不哭，倒不是因为爱得好苦，太多的人已经爱得好苦，那条路有点堵。输，我怎么会怕输？我勇敢地为他万劫不复，不过后来在地狱觉悟，有些人太幸福，也许会水土不服，到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明明那双人床，一个人睡更舒服，内心却在辜负，被辜负之前在追逐，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明明那双人床，一个人睡更舒服， 对抗人人 have some fun Everybody Love through the night 笑笑就美丽 Everybody Love through the night 不讲东讲西放弃叫喊声埋怨声厌恶痛哭声 We'll be loving through the night Love through the night 这笑声来发声带你看星星 We'll be loving through Prince 呢很喜欢在出道节点推出纪念单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在今年出道14周年所推出的 LOL。 Prince 用17年的光阴承载着歌迷啊，走过了他们的成长之路，当然他们的音乐呢也很好的反映了两人的改变，两个人无论呢何种状态下都能够屹立在香港歌坛，除了铁杆的粉丝的支持，他们背后还有强大的制作团队，像林夕、黄伟文、吴月成、陈辉阳，让 Twins 成为了香港歌坛的一道风景，也用创作记录了他们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便是黄伟文作词、吴月成作曲的一首歌，叫做《不爱之恩》。稍后呢，我们还会听到两位为 Twins 所创造的代表作《下一站天后》。 在地牢陪住你，未见天和地，从没大门和大窗，有翼都闭起。如热恋是今生，愿禁锢到死，谁稀罕那一种叫自由的骨气。让我凄凉地离别乐园回地面，以下一世纪方知幸福 重拾我自己，仍然为你在喝彩，答谢当天不爱，其实没有被放开，结果肯定无奈，时时亦渴望抱怨得你不爱，纠结不再，受些苦却换到将来，随尘随海再重开，仍然为你在喝彩，当你选了他，曾让我泪流，觉得举世我最悲哀，重遇你俩才就觉那次谁获了胜，胜者也不光彩。你善心放过上期旧爱，能像现时成熟吗？在你再陪下，能或后来成就吗？隔绝于你家，给个回家，想说谁怕？从寻回前路也不差，仍然为你在喝彩，急借当天不爱，其实没有被放开，结果肯定无奈，时时亦渴望抱怨得你不爱，纠结不再，受些苦却换到将来，随尘随海再重开，仍然为你在喝彩，当你选了他，曾让我泪流，觉得举世我最悲哀，重遇你俩才就觉那次谁获了胜，胜者也不光彩，得你不爱先有真爱，若多占着我怎么出去再猜，感激你善心放过上期两季便无爱，亦一方有心牵制未放开，像情像爱，旅的别开，仍然为你在喝彩，仍然为你在喝彩。 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

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是一名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五，央视大型人文艺术类节目《信中国》第9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为深切缅怀512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本期节目精心挑选了3封从抗震救灾前线寄回的信件，分别由宋佳、徐峥、陶虹3位明星信使念读，再现了10年前国难时刻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险救灾的震撼场景。作为合格的军人，严格服从命令是他们的本职，但在汶川地震中，有13位女孩却违抗了上级的撤退指示，并联名写下一封请战书。天灾无情人有情，灾难来临之时，这13位白衣天使毅然选择了向着更危险的前线前行，这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巾帼绝不让须眉，宋佳念读了这封情深意切的信件，字字展现了这群迷彩玫瑰的柔情与坚毅。信件中提到，他们最远的路程走过100多公里，穿越塌方区43处，经历10多次余震，他们先后救治受伤群众200余人。念完后，宋佳红着眼眶忍不住感叹，他们真的很伟大，能够做到放下一切去帮助更多的人。徐峥和陶虹则念读了一对夫妇在抗战前线的往来家书。奋斗在一线的李刚是一名特级飞行员，在为灾区运送紧急食物和药品的过程中，飞机随时有可能撞上山峰间纵横交错的高压线，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但在他给妻子的信件中只字未提，而妻子也有过担心，有过害怕，但他都埋藏在心底，只为丈夫送去爱的鼓励。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书信，真实的情感最能触动人心。本期节目，信中国用3封情真意切的信件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让我们明白生命的坚韧与生活的美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五月天什么歌？第14位，吴文芳美好。第13位，黄子韬 Bigger。 第12位，宋茜屋顶着火。第11位，陶喆 Mars Baby。 第10位，周兴哲年年。第9位，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第8位，刘卓轩太阳。 第七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六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五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 第四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三位吴夏念。 白白月光。 第二位王菲那英岁月。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来到我们本周风骚人物的第二部分，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团体，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他们叫做东余哲。可能呢你对他们还不是很熟悉，但是他们已经出道九年了，并且选择了要进入这个中国市场。那这个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2016年他们推出的单曲，这首歌叫做扑火。 哦，没太多如果， 没太多如果， 谁在乎结果， 谁在乎结果， 别再追问为什么， 在追问为什么、 别人生命的花， 别人生命的花， 一个骄傲的灵魂飞蛾就要扑火。 那些平凡事都要计算，这原因那结果， 这原因I love you， 越爱越不懂，会难过，会失望，多害怕，多逞强，怕伤害，怕原谅，不妥协，不自量，我不投降，对于放弃太难。世界太复杂，没必要沮丧，每一道的泪光都需要真相，这个夜晚终究天亮。追求平凡是那么简单，何以我看不懂，关于生命那分不完骚动。 为他写的记忆，那多情的少年对世界满腔热情，我等你梦想的约定。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不会分离，回忆里的疯狂永远都那么年轻，谢谢你拥抱我的勇气。 毁了我就是我自己，我们的故事在继续。哇哦，摊开我的掌心 L-O-V-E love， 像你一次喊你 L-O-V-E love， 想见你不啰嗦，我不想再错过。 Oh no， oh, oh, oh, oh， 美好的童话叫 L-O-V-E love， 你就是童话叫你再没有日落， 未来勇敢承受，不退缩。我 摊开我的掌心。找回了我就是我自己，我们的故事在继续。哇哦，摊开我的掌心 L-O-V-E love， 想每一次喊你 L-O-V-E love， 想见你不啰嗦，我不想再错过。 Oh no， oh, oh, oh， 美好的童话叫你就是童话叫 L-O-V-E love， 你再没有日落， 未来勇敢承受，不退缩。我 摊开我的掌心。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冬雨哲呢说自己是听着光良的歌长大的，在这首光良唱过我的故事，隶属了第一次少年回忆里的疯狂、童话等光良的代表作。因为地缘的关系，所以光良不仅是他们的前辈，也是他们的榜样。那这个冬雨哲呢，两位成员分别是有一位叫郭晓东，另外一位叫陈泽耀，两位的经历呢都很丰富。晓东呢曾经在这个新加坡参加了舞台比赛，并到悉尼参加了总决赛。那泽耀呢在新加坡参加了海蝶的森林非常歌手的训练班。2009年两人正式组队，他们身上呢有着马来西亚男歌手标志性的阳光和亲和力，但是他们更擅长的呢是电子风。好，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轻舞曲的作品，叫做《林怀疑》。 或许像场黑白电影，许多事没有彩色结局。或许像遇到坏天气，眼泪偶尔刮起暴风雨。难过不会免疫，是不值得再继续。我从不曾放弃，抛开怀疑，幸福是做我自己。Because I still believe， 你怀疑我的眼睛没有停止过寻觅。Because I still believe， 你怀疑不变心，用最疯的勇气，终会到达目的地。沿途风景收敛上，我不介意，就勇敢做自己，你怀疑。关于梦想的选择题，奋力出击或举棋不定。相信是超人的外衣，给自己飞一般的魄力。 你怀疑我。 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单曲，是来自于董宇哲，这首歌叫做《像》。那今年呢，对于他们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久之后呢，他们将推出单曲《黑白说》，而正式进军中国市场。他们也表示，模棱两可呢，从来不是两个人的做事风格，要做呢，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到问心无愧。好的，那我们祝福他们可以闯出一番天地。这个时段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一首歌，同样是他们的，叫做《富有》。 静的时候，你是否也在想念我？想哭的时候，你是否想我在你左右？时间出了错，又不能到后走，如何能牵你的手，和你十指紧扣，一直到尽头。有什么方式可以把你圈怎样把你心都掏空，好让你安心停留？有什么借口可以让你先别走，为我多留一分钟，能把你拥有，我才能算富有。十指紧扣，一直到尽头。有什么方式可以把你圈占有，把你心都掏空，好让你安心停留？有什么借口可以让你先别走？为我多留一分钟，能把你拥有，我才能算富有。也许都不该只想你说， 却想你说，少不该让你担心我。 有什么方式 1:54，以上就是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这首歌呢，也同样是来自于董宇哲。那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小东和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华语榜再会。那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的呢，是小航为你带来的《节奏驾到》。 孤独的状态，没有人能明白。梦想和尘埃，没有人转载。我只想要 LOVE， 受伤也要 LOVE， 让我一直 LOVE。 All I need is love in my life。 我只想要 LOVE，越来越多却更加没把握，掌声与欢呼声中有一种隐形的失落，每个人的笑容背后都有个忧郁的自我，